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92年前的今天，1929年12月2日，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首次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从而揭开了人类进化史上重要的一页。北京是人类最早的聚居地之一和文明古都，有着3000年建成史和800年建都史。100年来的考古发现，极大地伸展了北京在中华文明时间河谷中的轨迹，提升了北京在中华文明发展坐标中的地位，诠释了北京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作用。那么，最早的北京是什么样的？北京古人的衣食住行如何？历史为什么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选择了北京作为首都？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100周年，编辑部的故事特别策划《考古北京：破译地下的历史密码》。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聊有关考古的话题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叫做《考古北京：破译地下的历史密码》。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介绍过一系列涉及到这种考古100周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延续这样的话题，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考古。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处的处长，同时也是研究馆员郭晶。郭晶莹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吕克农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请到二位啊来说一说《考古北京》这本书哈。那么其实《考古北京》这本书啊是从这个考古学的角度来跟大家介绍了这种北京的发展历程。那么这本书啊是吕老师您主动约的稿是吗？ 对的。 那最初的时候您是怎么考虑到要出这么一本书的？ 出这本书呢，首先是去年即2020年的9月28号，在中央政治局23次集体学习的时候，提出了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这一重要讲话呢，是在中国现代考古学100年的前夕发表的。作为这个出版工作者呢，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这个方面。做出我们出版人的特殊的贡献。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这个我们应该搞这么一本书，能不能用通过考古的这个视角梳理一下北京的发展史。同时呢，其实还有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一直也是在想用什么方式来解读北京的历史。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我自己呢也一直觉得自己身上有这么样一种责任感。同时呢，就是在这个大学期间，我在北大学习期间呢，和当时的北大的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同学呢，有着非常密切的来往。80级的这些考古的这些同学，这个几十年如一日，战斗在这个考古的第一线。有些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方像大家所知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这个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宇，这就是我们80级的同学。所以那个从我个人来讲呢，跟考古呢老觉得其实还是有一点缘分的。 对对对。 这个时候我就想看能不能找着这么一个作者， 哦， 那么在文物局的朋友的介绍下呢，这样就认识了，也是我的学弟啊，他也是北大、 嗯、啊，也是北大 毕业 的 对对， 这个郭金宁先生啊、嗯，很年轻，而且是一个研究型的、专业型的领导干部，从事考古也很长时间了，所以呢，我们见了一次面，然后一拍即合， 嗯， 所以就把这个事儿呢就进下去。一年的时间我们把它出来了。 想问一下我们的郭金宁处长啊、嗯、那就刚开始的时候吕坤农老师找到您的时候他是怎么跟您谈的，那见那一面的时候大概聊了一些什么内容，您当时听到了这个吕坤农老师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是首先是通了一次电话，哎，大概其说了说这个意思、 哦、 一听吧我们还比较搭啊、 嗯、 然后各种想法呢能够契合，同时呢都有这个为弘扬传统文化这么一个共同的一个目的和本质点，所以呢当时可能说咱还得见次面啊，还得好好的再深入的说一下这个事儿。 嗯， 两三天以后吧，可能呢当时是来单位找了一下我、 哦、 啊，我们时间都很紧张，所以就在这个吃午饭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敲定了90%的事儿。 哦， 我当时呢就是反应啊，第一反应是刚才克农说的，确实是一拍即合、 嗯、 那么第二个反应呢我是诚惶诚恐， 嗯， 因为呢这个北京考古100年要写的东西太多、 嗯、 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以我的阅历，以我的能力，以我的驾驭程度，我能不能担负得起克农和出版社的厚望，当时心里还是有一点不是那么有把握。当时呢就是把这件事敲定了以后呢，我就是设计了一下这个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嗯，对，因为刚才这个吕坤农老师也提到哈，就是说要通过用考古的角度来讲述北京的历史，你想北京3000年的建城史是吧，应该是800年的建都史是吧，那如何通过考古的这种角度来展现，其实还是挺不容易去搭建这样一个架构的，那您那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如果简单的说呢、 嗯、 这个书的框架主线和内容我是设计了1、2、3。一呢就是这个书的主线就是从考古的角度介绍北京发展的历史。 嗯。 二呢是在这个书里面有两个内容上的一个串联。第一个内容呢是各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就相对来说啊可能会更加趣味一些。第二条线呢是书中的一些小贴士，就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更渴望了解一些专业知识的读者提供一个专业方面的一条线索，这两条线索呢能够把这个全书啊串联起来。那么三呢，我是想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呢主要用三个学科的研究方法。 嗯， 第一呢肯定是考古，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考古的资料的阐释，那么这个是这个书的主要的这个研究方法之一。第二呢是历史文献，就是你这个很多传世的文献，包括一些古地图啊，包括一些文献资料，那么这些呢它也是介绍北京历史的重要材料。 嗯， 有些呢还能够和我们的考古发现相印证，这部分材料也能够宣传北京的历史。 嗯， 第三个武器或者叫研究方法叫做历史地理，那么北京它选址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北京湾或者叫燕山南路小平原，它和外界的交流交往，城址的一路的变迁和成长， 嗯， 这里面呢是有很多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在里面的，所以我想一二三一条主线就是两个书中内容的这个串联， 嗯， 三个研究方法能够把这个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做成熟，这个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一个体系。 嗯、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吕坤农老师，当您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架构之后，咱们从这个编辑的角度有没有提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从专业角度讲，理论上我们出版人呢就是不能给出更多的这种建议啊，因为这个东西主要还是要靠作者，因为我们选定了一个专业的作者，我们就要相信这个作者。但是呢我们确实沟通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北京的考古在整个中国考古当中的一个地位是什么，要通过这本书呢来把北京的这个特殊性和在中华文明当中的地位这个东西要表达出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就为我们这个后面江洋的说，就是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是吧？ 嗯， 我们的根基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一个在这本书里需要体现出来的，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把一个北京的考古的历史呈现给读者。 其实一提到我们北京的考古哈，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在引言这个延伸的轴线之前啊，有一个这样的北京的地图，里面基本上标清楚了我们北京一些重点的一些考古遗迹的这样的地点。那么其实对于我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或者说全国的朋友来讲，那么对于北京的考古，如果提起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周口店，是吧？就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而且我印象当中啊，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好像咱们中国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就是有关北京猿人头盖骨当时在抗日战争期间它的一个流转啊，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国宝的这样一个故事，是吧？那这里呢，我想请这个郭敬宁处长跟大家聊一聊哈，那北京猿人发现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起初的周口店的发掘呢，是1921年，就是说北京的考古和中国考古它是同步的。 哦， 1921年， 100年前， 当时呢，有一位瑞典特别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叫安特生，他听说这个房山周口店这个地区啊出了好多龙骨，就是这种药材的这种龙骨。 哦， 安特生呢，他本人是古生物学家，他对这个化石啊很敏感，知道了这个线索以后马上就去了。21年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当时周口店，我们现在编号叫第6地点，这个第6地点做了一次小规模的视觉，揭开了北京考古的大幕。但是在21年这个发掘的过程中呢，他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发现，所以他就走了，他就去河南挖仰韶村去了。 哦，所以其实那个中国之所以把现代考古元年定为1921年，也是因为安特生发现了仰韶文化。 没错，没错 啊， 安特生呢，当时虽然因为时间短，他匆匆忙忙的离开了周口店，但是他对这个他的助手叫施丹斯基，施丹斯基说，慢慢挖，我相信这个地方会有收获。如果有必要，你就把这个地方挖到底。施丹斯基在这个周口店编号在第6地点的这个地方慢慢挖，果然发现了北京猿人的化石，就是牙齿的化石。这个已经是几年之后，他在这个整理这批文物的过程中发现的了，他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那么不管怎么说吧，21年，安特生对周口店的这次发掘揭开了北京考古的序幕。从此之后，周口店是一直在做考古的工作。这里面有一个时间重要的转折点，是1929年的12月2号，当时主持发掘的学者是中国学者裴文中。裴文中呢，当时刚从北大的地质系毕业，到周口店做发掘的助手。在这个12月份的这个发掘的时候呢，他到这个发掘地点，现在这个地点已经编号为第1地点了，就是现在特别有名的猿人洞。我们到周口店参观都会参观这个地点。他到这个地点发掘的时候，工人说下面有一个圆圆的黑黑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当时啊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然后裴文中呢就让工人拴住他的腰，因为这个洞啊挺深的，有4米深。让工人呢拴住他的腰，他往下，他要下去看，他是拿着一个蜡下去照。后来下去一看以后，说这个有可能是一个人的头盖骨化石，但是也不确定。怎么办呢？挖一挖，就是拿这个铁锨啊把旁边的土清一清，要挖出来看，最后确认是人的头骨化石。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具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 那么当时刚发现的时候能够判断它的价值在哪里吗？就是因为北京猿人头盖骨嘛，是距今40000-50000年的生活在北京的这样的原始的猿人，那么发掘出来这个猿人毕竟跟现代人的整个的骨骼的外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当时的时候怎么把它定义啊？认为它是什么呢？ 裴文中先生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在1929年之前的发现，就是有一些古人类的化石标本，但都是一些类似于牙齿啊一些其他骨骼，没有发现最重要的头骨。头骨的信息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时裴文中先生发现了这个头骨的化石是非常高兴，就像您说的，50万年前的人的头骨化石啊，它跟现代的人骨肯定是不一样，它的石化程度特别高，特别高呢，就是拿在手里这个 像石头一样的重量感，你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同时啊，因为也是因为是早期人类的头骨形态，它的骨壁特别厚，包括其他的一些特征啊，比如说我们眉毛上这个眉上棘它会特别突出，然后那个前额会特别扁平，就是能够提供好些早期人类的体质特征。那么裴文中先生发现了之后啊，特别的高兴，第二天呢请这个发掘的相关的人员喝酒，每人分了一碗红烧肉啊，大家都喝醉了，庆祝他们特别重要的这次考古发现。 那么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在整个北京的考古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它的意义在哪里？ 以我个人的这个理解哈，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前几天中国考古学会2021年啊，是中国考古百年，公布了中国百年考古的百项考古发现，就是100年有100项重要的考古发现。北京呢是有4项入选，周口店是排在第一位。得票在全国也是非常高的。如果要是放在一个世界上的一个眼光呢，就是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特别明确的确定了直立人重要的实物的发现。在此之前呢，德国的科学家和荷兰的科学家曾经在爪哇呀，包括荷兰海德堡啊什么这些地区，曾经发现过一些古人类的化石。但是材料都很少，所以当时提出这些学说的时候，提出古人类化石发现的时候，在学术界啊就是有争议的。那么北京猿人的发现，或者叫这个第一地点北京人的发现，把这个直立人的形态，就是我们叫晚期智人啊，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叫晚期智人。晚期智人再往上是早期智人，再往上呢是直立人，就是这个人的形态，早期人的形态，那么能够确立起来了。所以科学界有一种说法叫北京人拯救了爪哇人。当时他那个发现的很早，但是没有人承认。 对。哎，那现在这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包括您刚才也提到的牙齿的化石啊，其他的部位的这样的化石都保存在什么地方？大家想去参观想去看看的话应该去哪儿？ 这个话题有些沉重啊，因为这个重要的北京猿人的考古的化石的标本，包括山顶洞人，都在二战期间遗失了。当时啊，因为这个混战这个局面，交给了美国的，就是现在的协和医学院，在准备送往美国的途中，莫名其妙的失落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它的具体的去向。当然有好多种说法，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电影， 对对对， 《北京猿人失踪案》之类的。包括我们之前啊拍过一部《举起手来二》，哎，它也是以这个北京猿人遗失为电影的一个背景。那么有很多说法，现在我们能够在周口店博物馆，包括我们教科书上看到的都是一些模型。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北京猿人的发现过程。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现代考古学100年100项重大发现里面，那北京一共有4项，对吧？那您说了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是其中的一项，我想知道另外的3项是什么。 第二项是房山的琉璃河遗址 啊，就是北京的3000年的建城史。 建城史、您说的很准。第三项呢是北京丰台的大宝台汉墓，第四项是昌平的明定陵。 像琉璃河啊，它是能够确定北京3000年的这样的建城史，是吧？那么它当时在3000年前，琉璃河那个地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环境？为什么在选定在那个地方就建了个城呢？ 这个呢，也是从考古学上来说，它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在此之前，我们现在可以查到北京最早的记载啊，就是《史记》中记了一段话：“封昭公氏于北燕。”那么北燕这个地方具体在什么地方？在哪儿？学术界的说法不一样，有人说在涞水，有人说在河北涿州啊，有人说在河南的偃师，很多很多。那么通过考古的手段，地上地下文物相印证，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这个地下的材料和传世的文献能够印证，可以确定琉璃河是迄今北京最早发现的城址。那么通过琉璃河的考古发现，这个琉璃河它是由几部分 组成的，比如说它有城，然后城外有这个墓葬区， 嗯， 还有城外和城内有一部分的宫殿区和手工业作坊区。那么通过他这个对他的墓葬区和遗址区的考古研究，刘立和生活的人的成分是很复杂的，有周人和商人和本地的人，当然这个比例不太一样哈，有这个周人就是西周周原过来的，也有这个商人从那个安阳过来的， 嗯， 那么也有这个在此之前刘立和的本地土著，就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分析， 哦，嗯， 那么刘立和他能够选择在此筑城维持若干年， 嗯， 这个本地的自然环境和战略地位一定是特别至关重要的， 嗯， 也就是说在这个刘立和他西周早期的这个城在此筑城之前，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和人的这个聚落应该来说也是相对繁荣的。当然了，具体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考古呀，环境考古啊这些相关的学科做深入的研究， 对，进一步的发现，对吧？哎，那么刚才您是讲到了这个刘立和，那您还提到了其中大宝台汉墓。那么大宝台汉墓，它之所以能够入选啊这个一百年的一百个重要考古发现，它的意义又在于哪里？ 我个人理解，大宝台汉墓呢，是从考古的角度实证了《汉书》上有关皇长题奏的记载。 哦， 就是大宝台汉墓啊，大家可能有知道的， 嗯， 它非常著名的是它采用了皇长题奏的葬制。 嗯， 这种葬制呢，在《汉书》上有记载， 但是考古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嗯， 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皇长题奏到底是什么样子。大宝台汉墓呢是1974年发现的，发现了之后呢，考古人员根据他就是这个葬制， 嗯， 和出土这个柏木的形状、堆积情况，反过来去查相关的文献资料，最后确定它就是《汉书》上所谓的皇长题奏。那么在大宝台发掘之后，全国的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广州的南越王墓， 嗯， 比如说江苏的大云山墓，其他的一些地区也出土了皇长题奏的葬制，大家就都知道了， 嗯， 原来这就是皇长题奏。 哦， 那么我想这是大宝台汉墓的重要意义。 嗯，对，还有一个是我特别想问您的哈，就是因为我在看这个引言之前的那个北京地图里面，我看到居然在东方广场这么一个繁华的地方还有这样的考古发现。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因为东方广场就是在王府井那个地区嘛，是吧？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地段了。那么东方广场又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重要的考古发现呢？ 东方广场是在1996年的时候，当时啊，某建设集团对这个地方开展建设施工，发现了当时古人的露营的篝火的营地，它有一片区域是烧过火的，有那个很黑呀，很成范围的灰烬层。 嗯， 那么它烧火呢，一方面呀，就是为了吃东西烤熟， 嗯， 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取暖。这个有了火以后， 嗯， 它能够在这个地方就是短暂的居住。那么在它烧火的痕迹旁边呢，我们发现了它这个打制的细小的石器，它用这个小石器割这个瘦肉， 嗯， 哎，就像类似于我们现在小匕首 啊， 割这个瘦肉。 哦，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吃剩的动物骨骼，有兔子呀什么的这些动物骨骼， 嗯， 扔在旁边啊，还有一些就是它的这个骨质的雕刻器， 嗯， 就是它把这个动物的肢骨切割了之后，把这一端磨尖，它用这个尖刃，去做一些切割，去代替这个石质工具， 嗯， 发现了这么一些。 但是这样的一些生存的这样生活的遗迹，能够证明一些什么呢？ 东方广场发现啊，是在全世界首都的中心地区， 嗯， 首次发现旧石器人类的活动遗存。它表明啊，就是在当时的北京， 嗯， 旧石器晚期的人不只生活在山区和半山区，它有一个向平原地区游移的一个过程。 嗯， 而且从东方广场这个石器和骨器来看，它和遮口殿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些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哈。 啊，是吧？啊，那时候东方广场这个古人啊生活遗迹发现的时候，能不能确定大概是在什么年代的事情呢？ 距今是2.4万年。 2.4万年？ 对。 那是在山顶洞人之前喽？ 基本上是平行吧。 啊， 就可能比山顶洞人略早一些。 编辑部的故事， 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那您觉得这本书，您在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您遇到的比较困难的地方都有哪些啊？需要是不是要查很多资料，然后是不是要这个做很多很多的功课才可以？ 是的，虽然是我本身是学考古，也做这个考古，我早年啊也做过考古发掘，但实际上就是在写这个过程中，梳理北京考古发现的过程中啊。对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发现有些材料我也要重新的认识，我也要反复的查，也是自己提高和了解的一个过程。觉得最大的问题，当然一方面肯定是时间呀，要想尽一切办法挤时间，另外一方面就是考古啊，它是与时俱进的也好啊，或者是它这个研究成果是日益更新的，我前一阵子掌握的考古的研究成果，可能后一阵子你就会有更新了 啊。对， 所以我要不断的查资料，不断的请教各方面的专家。当然了，就是从克农这块，包括编辑部，也给了我很多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永远是一个完善的过程。 对，问一下吕克农老师哈，这本书从您刚开始打算想要从考古的角度讲北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一直到这本书出来，大概前后经过了多长时间？ 大概就是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们这本书呢，原来其实还挺面向这个年轻的读者，希望能够语言的更鲜活一点，更时髦一点，时尚一点。但是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呢，其实这种结合呢也是挺难的。我们后来又考虑他这本书呢，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学术性。 对， 这个、首先要保证他这个学术的严谨。娱乐性啊或者什么呢，可能是其次的。所以呢，有些东西呢，我们也不得已就先删除了。那么在出版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希望怎么来吸引读者呢？那我们从形式上。我们希望能够把它设计得更精美一点。所以你看到这本书呢，虽然文字不多，但是呢图文并茂，图也比较清晰，另外也做了一些版式上的哈一些小贴士什么的哈，有助于读者这个来阅读，这些方面呢我们也下了一定的功夫。当然还是要特别的就是感谢金宁先生，因为他这个业务工作确实太忙。真是挤时间啊，我们白天几乎没法跟他联系， 是吧？ 都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能再沟通啊。 哎，那这些图片都是由出版社方面来找的，还是由您来找的？ 主要是由郭先生。 那这些图片是怎么获得的？ 图片啊，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呢是已发表的考古的成果和就是相关的这个同事们帮忙。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另外一方面呢，是有一些工作是我本身亲历的。那就直接是我拍摄的，比如说里面对就是石窟寺，和摩崖道像的调查，还有东湖林遗址的发掘，那么这些我本身也是亲历者啊，也是参与者。那么这个照片呢，就是正好可以展现给大家。 那么这就到了下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吕克农老师在最初约稿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叫做历史为什么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当中选择北京作为首都。您看我们整个纵览中华文化哈，它的首都的这样地理位置的变迁我们是能够看到，比如最初我们在这种有崤函之固之称的这样的关中平原啊，选择了长安啊这样的地方作为首都，然后逐渐的又向南移一点啊，在这个现在的开封附近哈，那后来又到了南方，最后确定到这个北京，一直到现在。那么这样一个问题，现在二位心里有没有答案呢？能跟大家来说一说吗？ 这个答案的问题呢，我想呢，这个我回答不了，因为我不是专家，一会儿让郭先生来回答。但是北京在这个整个这个中国这个考古这个历史上这个地位啊，我觉得它还是比较独特的。前一段呢，我也看到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专家讲，就是北京地区的文化遗址啊，表明了北京文化具有这个多元性。包容性还有开放性，是中华文化在北京地区的突出表现，这个是我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一个底气的一个来源，信心的来源，勇气的来源和决心的来源。这点呢，我想呢，就是这个在这本书里我们基本上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就是北京这个在中国的考古 这个整个一百年的这个地位， 嗯， 我们基本上把它梳理清楚了。 哎，那这个问题，我们的郭敬明处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北京呢，历史为什么能够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啊，选择北京作为首都？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持续和一个复杂的一个问题。 嗯， 从我们这个角度，从这个书的角度来说，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来说，那么北京的首都地位的构成， 嗯， 那是就是它有它自身的地理的原因和这个人文底蕴的原因， 嗯， 当然也有很多政治上战略上的考虑，比如说这个唐代表现的很明显，幽州啊，这个北方的军事重镇，当时唐政府设就是在边疆有10个节度使， 嗯，对， 那么北京呢，这个幽州节度使是部队最多的，这种战略上的地位的考虑形成了它之后成为首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 嗯， 就是我想到啊，就是这个当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啊，他有一次特别著名的讨论，要把这个首都放在什么地方 啊？对， 当时呢有领导提出放在北京，当时列举了几个原因，群众基础比较好，重工业比较多， 嗯， 离这个俄罗斯这个苏联比较近， 嗯， 地理上的原因等等等等哈。当时我记得有领导人说，这些啊原因确实都有，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你要说离苏联近，那东北可能更近 啊。对， 如果你要说工业基础好，那郑州、武汉也很好啊。 嗯， 是吧？啊，一定是一个综合性的考虑，形成了现在北京的首都。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重点跟大家介绍了《考古北京》这本书哈。那这也是我们今年我们在编辑部的故事当中介绍的不是第一本跟考古相关的书了。我们讲了这么多有关考古的书，跟大家讲了我们国家的考古百年的历程。那您从一个学者的角度，跟大家说一说，那么考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进行这样一项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去挖掘古人的那些遗迹，他们曾经留下的东西啊，生活的痕迹，那它的发现对于我们的今人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有一句话叫历史已逝，考古学使它复活。实际上呢，在18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在英国，考古学是一个贵族的学科和学问，就是当时的这个贵族子弟啊，都是要学习考古学的， 哦， 了解我们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我们打哪来，我们当时是这个什么样的文化和生活。 嗯， 那么其实呢，现在也是，我们通过考古展示考古的发现和成果，虽然是只有100年哈，但是它就像这个考古学的4个作用一样， 嗯， 延伸了轴线，增强了信度，风化了内涵，活化了场景。 嗯， 100年走过的路，已经把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几十万年的人的历史极大的串联起来了。 嗯， 这是可能是历史研究啊，100年不能达到的一个这个成果和高度。 嗯， 那么在这个考古的这个成果和发现的面前，我们会感受到我们的历史是真实的，北京的历史是真实的。 嗯， 不会像留恋在这个故纸堆中，层垒造成的古史，会由衷的感受到我们的文化自信。 问一下吕克农老师，就是我们现在策划这样一本《考古北京》的书，希望我们的读者读这样一本书，到底能够知道一些什么，了解到一些什么呢？ 这个文物承载着这个灿烂的文明，也传承着历史的文化，维系着这个民族的精神，是老祖宗留下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遗产。在今天我们无论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还是这个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考古这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 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考古北京》这一本书以及这么多的考古的故事哈。谢谢二位，谢谢， 谢谢。 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